性。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血管医学中心的主任王宏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是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在意的话题，就是高血压的一些治疗的误区哈。其实说到血压，好像很多人多多少少你说一点不懂他也懂点哈，知道自己这个血压到底是高啊还是低啊，但是好像对于高到底什么是高血压，什么是低血压，这个多少的这个范围是合适的，这个每个人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高血压实际上是一个目前我们在全世界应该讲是一个发病率最高的这样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疾病和危险的一个状况。在我们国家现在最新的统计数字应该是将近三亿人的 高血压， 这个发病是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那么尤其是现在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是高危，在高发病是中老年人。另外一个和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发病的年轻化。 是。 尤其是所谓职场，就是这工作人员。那么这些人的这个发病的比例要比普通人的发病的几率会更高，因为工作的压力比较大，节奏比较快，饮食不控制，是吧？这个不注意运动。是吧？这种情况是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那么因此高血压这个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大家也在关注，尤其是它引起的后果，有很多人得高血压相关的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尤其最常见我们国家最主要的高血压相关的一个病是脑中风。 脑中风 就是卒中。 这 个引起的偏瘫或者叫昏迷，有的就死掉了。是吧？这是一个很，那么到底怎么就是这个血压高了？ 对， 你刚才提的这个非常关键。实际高血压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应该是有10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探索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高血压的定义，实际上我们从医学这个方面的定义是人为定义，是专家定义。因为我们今天定义的高血压，就到目前为止，我们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就超过140/90就是高血压。就是高压我们超过140毫米汞柱。低压超过90毫米汞柱就认为血压高了。那么这是一个就所谓刚性的一个标准， 就是一道线过了就算， 对 是吧？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标准，实际上我们高血压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全世界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我们叫高血压的指南，就是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中，那么比较通用的就是我刚才讲的140毫米/90毫米汞柱这样一个高压和低压的一个界限，作为把它作为这个高血压的一个诊断的一个 标准， 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理想血压。那么在目前的高血压的文本里面，那么把血压120毫米汞柱和80毫米汞柱这样一个水平，把它低于这个水平认为理想血压。就是说这样的血压是最好。我们有诊断高血压的标准140/90，我们也有理想的180，这显然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人类在人群当中最好每个人都能达到120/80毫米汞柱左右， 这个标准是最合适的、 是最理想的，我们叫理想的血压。那么超过120/80毫米汞柱的这个水平，那么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那么这是有证据。我们观察了很多人，比如观察几十年的时间，发现那么超过这样一个我们叫正常高值血压的这些人，没有达到140/90毫米汞柱，但是超过120/80毫米，他们的这个危险也是大的。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王主任，这个因为我们节目短，我就问一些稍微尖锐点的问题哈。像您刚才说这个140的时候是一个上限，我也经常听一些朋友念叨，就是这种观点呢也不见得一点道理没有，因为我自己听我觉得还挺有点道理。他就给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住这个楼房哈，这楼层越高，你比如说上去那个水就得靠一定的压力才能够上到上面去。然后他就说，你比如说中老年人，他这个血管就像我们那个水管一样，他这个在上边的时候呢，比如说岁数大了，会不会出现如果说稍微血压高一点 对他这个灌注啊，人家还挺专业的，专门用了个词啊，这个效果会稍微好一点，尤其对于那种脑供血不足的朋友来说，略微高点没关系。我不知道您听过这样的说法， 我听过， 您听过这样的说法，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观点呢？ 这个观点我想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就是我刚才讲的，实际上人类对于高血压的认识也是这样，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搞清。 嗯， 高血压的定义是人定的，是专家定。 嗯， 就今天我们仍然是把高血压作为我们一个探索的一个命题，还没有完全搞清。 嗯， 只是说就目前为止，那么到今天我们医学的发展认知到。我们目前的定义是140/90， 嗯， 那么理想是120/80， 嗯， 实际上就人类本身而言，就目前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的规律是这样，血压越低的人越长寿， 越长寿，哎， 那么血压实际上它是个连续的一个范畴，比如在我们人群当中，有很多女性，我发现可长寿的人，她的血压就是80/60， 嗯， 是吧，90/70， 嗯， 或者等等，就是说她的血压并不高， 不高， 并不高，那么也没有症状，也不是也。没有头晕，没有供血不足的时候，灌注的问题。 嗯，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实际上提出一个命题：人类自身，它能维持它生命本身正常运转的血压， 嗯， 越低越健康， 越低越健康， 越低越健康。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告诉大家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追求某一个血压的水平，就是要符合一个大众的一个血压正常的标准。同时要符合个体的一个标准。 嗯， 那么第二个我就回答你刚才提到的，很多人提到，比如老年人， 嗯， 那么我的血压是不是稍微高一点就好？那么就目前我们的这个医学的一个认知的情况，那么人随着年龄增大，衰老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变硬。那么有些老年人他的，比方说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发生质样斑块， 嗯， 血管的这个管腔绝对的管腔是狭窄， 嗯。 这时候如果把它比如高血压的情况降得太低，就容易引起我们所谓的器官的供血不好，比如说大脑的供血可能就下降。 嗯， 这时候我们把它的血压维持到可能相对来讲它安全的一个高的相对高的一个水平，而且是个体化。我刚才讲，就每个人是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没有固定。 嗯， 比如有的人他基础血压就是170/毫米汞柱，你可能维持到130/140就是对他合适。 嗯， 有的人基础是140，维持到150是合适。 嗯， 这每个人是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哎、但是群体来讲，就一般来讲，我们要把血压降到他能不影响他机体各个生命器官供血的最低的水平， 嗯、 是对他最理想 的。是，这也是现在医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是吧？尤其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每个人的健康情况也不太一样，这可能跟像您这样的专业大夫交流之后，大夫会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对， 是吧？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高兴，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首钢医院血管中心的主任王宏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哈。说到这个生活当中高血压的一些误区，还有一些朋友在家里边也准备了有血压仪。有手腕式的电的哈，有胳膊的，然后还有咱们当然了少一些，但是也有在家里边有那种汞柱的哈，有说法说这个汞柱的最准，那手腕的电子的血压仪呢稍微差一些，这是说这个不同的器械的差距，还有人说量的时间也有区别，你比如早上起来量和中午睡醒觉和晚上量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时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有点困惑，到底该信哪个，您怎么来给我们解读这个问题？ 血压实际上就像心跳一样，每分每秒都在变。 嗯， 就是我们的血压的水平是不断的在波动，因此我们机体就人体当中，比方说在每一个时间段，比如早上、中午、下午都在变化。 嗯， 一个人会在正常的范围中的波动，这是正常。比方老百姓很多我们的病人，很多人越量血压越高，因为他害怕了。 嗯、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太关注我们机体的血压。 嗯， 第一个是说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比方我们是高血压病人。那么规范的服药，那么同时呢，我们有效的去监测一段时间的血压就可以了， 嗯， 是吧？同时呢，现在有新的血压监测的方法，我们叫24小时的， 嗯， 一个动态血压监测，就可以连续监测全天取它的平均数， 嗯， 是吧？全天平均。因此，我想什么？就血压的，首先我们正确的看待血压这样一个指标。那么第二呢，要正确看待我们今天的血压测量的设备。说血压的设备是叫水柱血压，就是最经典， 最经典。 它大概我们叫又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现在大部分医院我们含的是水柱血压计。当然，我们医学的发展现在要去掉汞制剂的这种血压计对人体的损伤。那么我们将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目前我们用的这些电子血压计，只要是我们国家正式核发规定符合标准的这些血压计，都是可靠。那么从我们医学的这个常规的一些这个经验来讲，我们发现电子血压计可能相对比我们水银柱的这个台式血压计、量测血压会高个5到10毫米汞柱，有时候 要高一点， 有会高一点。那这种情况，我想什么？只要你自己家用监测，我想都是可以， 都可以， 都是可以。 就是监测有一个状态，因为你有老使这个机 器， 它不是来回换， 对 吧？就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那么今天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年朋友有会这样的说法：哎呀，医生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了，我吃着，哎，吃一段时间，我监测，因为家里肯定有降压液嘛，啊，觉得不错啊，下来了。然后那是不是可以停两天？停两天，血压上来之后再吃。这种估计做法不是一个两个，还是挺普遍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据说风险非常大，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 实际上高血压病人不是说少数的，我们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在最初认识高血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一辈子吃药。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在想着我血压降下来就停掉， 就停掉。 哎，大部分是这样，这就是高血压治疗很重要的一个误区。那么高血压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就刚才我提到，实际上它是一个发病影响人群非常广的。我们想，今天我们国家有将近3亿的高血压病人，那么几乎我们3到4个人或者4到5个人当中就有高血压病。 前阵子有一个数据说，小学已经开始有高血压的， 对，有了。对，中学生我们都会做调查，也会 。 这是一个很，尤其他有家族遗传的背景是吧，他可能从青少年开始就血压就偏高了，大学里边是吧，这些很常见。因此我们血压这种高，我们这种情况并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高血压病人要持续的依从医生的合理的有效的治疗，尤其是药物。我们可以吃着降压药物活到100岁，不得心脑血管病，不致残。但是如果你不去很好的降低血压是最危险。因此我们高血压病人，我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除的误区就是您刚才提到，血压降下来以后不能停药，停药只能找医生，只有你的主管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停药。我想我们的高血压的这么多病人当中，一定有可以停药的，但是为数极少，为数极少，除非是早期我们叫可逆的这种高血压病人，比方由于肥胖、精神压力，他去减体重。那么去改变他的精神压力状态，这种极少的病人可以不转变为真正的永久的高血压病。那么大部分人我们在现有的工作的压力下、现有的工作模式下、饮食模式下、精神状态下，可能我们和高血压要病从一生。 是， 因此我们不能够要随便的去停了降压药以后，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再去启动降压一个新的疗程的时候，可能原来的药物的效果就不好了。或者是在停的这个间隙很容易出现一些危险。 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吃药能去根儿是最好，他有些病他去不了根儿，是吧？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能不可逆，一辈子要陪着你。 实际上高血压病人把血压我们用药把它降下来，就是去根儿， 就是去根儿。 实际对于高血压病人，我想治愈高血压，就是把血压降到和正常水平一样，就是和你自身的正常水平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体检的措施，比如我们在这个40岁得高血压之前，过去血压一直是14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经过你后来得高血压150，那么降到我们130-180是吧？180这种水平，长期能够通过降压药物维持。那么到我们最后生命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治愈， 相当不错了，是吧？ 是已经治愈， 就已经把这些风险都规避掉了， 都已经没有。说我们一个高血压病人能够通过治疗、药物治疗能达到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病的目的，这就是高血压病人治疗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说到这个达到这个最高境界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现如今啊，上医院里选择降压药的种类特别多，相信有很多人也问过您，哎呀，吃哪种好呢？哪个好啊？或者说我是只吃这一种坚持到最后呢，还是我中间换着吃？各种各样的困惑啊，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到底大的方针啊，大的方向应该是从哪个方向发展？ 因为实际上高血压病人，我刚才讲，就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群体的病人，实际在全世界也更大的庞大的群体。我们东方人、西方人不一样，白人、黑人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我们中国人、亚洲人来讲，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我们这种机体的药物代谢的规律。那么就我们来讲，就目前的我们众多的降压药里面，那么我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些，比方说，那么制剂相对 稳定，那么全天24小时覆盖血压的这种能够24小时降低血压，同时能够心脑血管有保护的这些药，我们要选择这些药。第二个情况，我们要选择什么？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高血压每一个病人是不一样，有的是单纯的高血压，有的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有的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有的是高血压合并肾脏病，有的高血压合并脑血管病。因此，不同的我们合并的情况，我们对个体的选择药物是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高血压病人都在医院拿药，有的病人吃着药发病，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个体化，我们不能够自己买药。 不能去药店自己买。 高血压看起来是个简单的病，实际上它蕴藏着非常深奥的这种就知识的内涵。因此，我们的高血压病人，第一不能简单的大意自己选，或者说简单的买两片药吃的降下去吧。我们这么多的降压药是吧？我们药店也可以买到。那么高血压病治疗，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全世界通用的规则。一个高血压的病人，从发现高血压到维持好他的治疗稳定，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 3个月到半年。 跟着我们的大夫。所以，因此我们的每个病人在这个期间，需要我刚才讲，要评估你的全身的状况，评估你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情况，那么到医院去做系统的检查。然后选择某一种你最合适的药物，而且要评估这种药物对你降压的效果。因此我没有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是达不到的。 达不到。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也不是说依从性不好啊，他认为医生给我开了药行，我就照着这药吃，吃完了之后也不去医院去复诊，是吧？这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大误区， 是吧？ 我们今天高血压病人主要的危害，今天我们国家很好的医疗保险的覆盖，是吧？大家我想也有很多的药物可选。那么实际上高血压病人引起的危害已经不是由于高血压本身所导致的后果，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您听到的老百姓认知水平，第一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危害没感觉，是吧？第二呢，那么没有很好的规范系统的评价高血压相关的这种心脑血管的危害，以及合理的持续的使用药，这是他的误区。 说到这个使用药，我们看到短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手机尾号5110也在说我听说有些高血压的药物又伤肝啊，有些是伤肾。其实这就刚才您说那个后边的这个复诊的问题，是吧？就是有些人吃完了之后到底真的是伤不伤肝，这个没有做检查的时候我们是无从谈起的， 不知道。对，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 对， 那么所有的药物实际上我们今天讲每一个个体它对药物和食物的反应是不一样，有的人吃食物还过敏，所以药物它这种过敏是人体很重要的。这绝大多数的我们今天的降压药物，我们已经重度也好，它的因为使用很多年，是吧？有些我们非常这个成熟的药物是非常之安全，那么对肝肾的影响是非常少。即使是这样，就刚才我为什么要提到我们的病人要跟随你的医生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再去自己规律的拿药就可以了，不去再是吧？真的有电梯隔很长时间你可以找找带，但是在前3个月到半年必须要跟着我们的医生去。这个跟着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我跟你讲，不要让你机体有一些潜在的心脑肾或者肝肾的这样一个危害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加重。我们的医生会在你的吃服降压药以后的几周以后去评价你的机体的各种器官的功能，如果你没有反应，降压非常好，对机体非常安全，那么观察若干月以后呢，你就可以长期服用。 长期服用，这个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所以就像您今天说的，一定得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是吧？包括血压的控制到底是什么样是合理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也确实有血压高的话，应该是上医院听从大夫。 对， 然后定期的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要跟着，要定期，要根据你的医生的要求，是吧？你医生让你下次什么时候到医院，你一定要在早期的这个时间一定要去，是吧？对吧？很多我们的病人就是因为早期的这个不注意，后期发展成严重。就我们很多高血压病非常可惜的，比如高血压病，我刚才讲，你可以45岁，比如50岁发现高血压，可以带着高血压吃好药，活到100岁。很多病人由于早期不规律，是吧？10年以后出现尿毒症，得脑梗，是吧？心肌梗死，这个非常可惜。 是，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几十年、将近百年的这样的一种很成熟的治疗方法， 对 啊，大家大可不用担心。所以呢，听从大夫的建议，这是最关键的。而且从我们内心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病，是吧？有的时候 这个我们身边很多市民说所谓的重视吧，和这个医生所理解的重视不太一样。他着急，他有的时候你说干着急，又不知道该怎么方法去解释，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办。这方面您还是听听您的大夫，可能会更为保险一些。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医学博士，也是主任医师，血管医学中心的主任王宏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高血压的一些误区。我们时间节目过特别快啊，时间特别短，也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0730也在问说，我们这个节目的重播时间，因为2014年我们早间是5点有重播的，目前2015年早间的5点目前没有重播。在凌晨的0:30有一次重播，我们也会积极来调整，有最新的变化的时候会提前告诉给您。好了，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是李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场所里抽烟，烟雾缭绕在身边，我们活得心惊胆战，我们身体在警告，室内空气太糟糕，有烟相伴实在心烦， 我们可以接受它，二呀二手烟，我们希望过得美好，每呀每一天，我们希望人人享有健康的环境，我们为了人人健康， 空空空身边，我们活得心惊胆战，兄弟姐妹在抱怨，这样空气太糟糕，有烟环境实在心烦， 我们接一接受它，二呀二手烟，我们希望空气清新，环境要美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开始就没退路，怎么有出口？如果不说什么，我想你应该知道彼此的想法，爱情终究变了样，我们承认。 想法，爱情终究变了样，我们承认吧。时间慢慢的流动，爱你我没有把握，我们还拥有过去。